这才结束，又回到那座楼，还回到那座大客厅，重新入座。小川跑前跑后，吩咐一声开席，吃的是日本饭。书说简短，张作霖都没吃出这饭什么滋味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嘴动了呢，心里想事儿呢。哎，在吃饭中间，桥本大佐两个手一碰，啪啪一拍，从屏风后面出来一帮日本歌妓。哎呦，这些歌妓都是日本古装打扮，露着胸脯子，抹的白白的脸蛋和脖子，身上用香水和香粉都呕透了，都离着多远都打鼻儿的香啊！手里捧着乐器是姗姗而来，先唱的日本戏，后唱的日本歌，又跳的日本舞，跳完之后分别入席，陪着大家饮酒，有的坐在桥本怀里，有的搂着小川的脖子，还有两个日本娘们抱住张作霖。张作霖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，哎呀，这他妈什么战术，这是显得十分尴尬，逗得日本人哈哈大笑。这场闹剧结束之后，已经到了晚上九点，张世飞偷偷地捅了张作霖一下，那意思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能不能走，这可到关键时刻了。张作霖会议，桥本先生，小川君，啊，有话的你得说。承蒙邀我来看秋操，我受益匪浅，因为赵家庙的事情比较多，我打算告辞。哦，你得走了。是的。哎，那个来了的不要着急走嘛，在我们这里住几天啊，我们朋友之间的处一处好吗？多谢盛情，我的确有急事，我想要走了。他二胡也站起来了，不行，你们这有你们的事儿，我们那有我们的事儿，要晚回去一步，大家放心不下，走。小川一伸胳膊把门挡上了，当时那脸就变了，跟外国鸡差不多少。张军恐怕走的不容易。这一句话，张作霖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般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两只眼盯着小川和在场的东洋人。张作霖就问太君什么的意思。旁的意思没有，挽留你多住两天，我们跟你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谈。小川话音未落，日本兵呱呱把几道门全封锁了。唐二虎当时把大黑脸就沉起来，麻巴的突然就要掏枪，被张作霖给拦住了。这什么地方？恐怕捅了大娄子。稍微歪歪一点儿，这五个人一个也活不了。那真就好像在虎穴一般呢。张作霖心说：“好吧，不让我走，我就不走。我看你打算干什么？”一转身回归本座。桥本看得清楚，在后边笑着点了点头，哟西哟西，哈哈哈哈。张军 诸君，方才我得着一份电报，有一件最大的新闻向在座的诸公公布，我们应当热烈祝贺。最新消息，大日本的海军在渤海湾打败了沙俄政府波罗的海舰队，获得巨大胜利。为此，我代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总部与在座诸公共同举杯。桥本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日本的海军舰队打败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。现在啊，日本和俄国还没正式大战，但是局部的小型的摩擦时有发生，这次海军摩擦就是一例，日本人又占了上风了。张作霖心说，把小鼻子真有牛吹，我真纳闷，那么大的俄国政府怎么就干不了他呢？桥本一声令下，从摆酒宴举杯祝贺。张作霖呢也在这敷衍硬扯扯，表面上说说笑笑，心里暗打算盘呢。于毅领着大周二周大廖二廖和几个炮手也在座，他们的心呢比张作霖轻松多了。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，这九只手于毅围着日本人的屁股转呢，唯命是从，跟一条哈巴狗差不多少。这张丑恶的嘴脸给中国人都丢透了的。可张作霖跟他截然不同，坐在这儿正襟危坐，毫不畏惧。可是日本人呢对张作霖还比较客气，就这样又闹腾到半夜十一点多钟，这才结束。走不了了，还得住在这儿。当晚张作霖看事情发生变化了，给张作霖安排到单间儿，汤二虎、张世飞南朝北裹，给领到哪个屋去了不知道。张作霖心说，这对我要下家伙呀，你来吧，我这条命啊早就是捡的，早死早脱生，这算不了什么。话虽如此，他也不愿意死啊，心乱如麻，是辗转不安。张作霖背着手在屋里直溜，就好像被关进笼子里一头猛兽。子夜十二点，外面轻轻有人叩门，谁请进？门一开，日本少佐小川联络官从外边进来了。张军，你的牙齿密的没有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的睡觉的没有？睡不着啊。哦，我的陶牙了，随便随便，请坐请坐。两个人坐下了，除他们二人之外没有第三者。小川先递给张作霖一支洋烟，自己也点着了一支，往沙发上一坐，站着二郎腿，笑眯眯地盯着张作霖。张作霖沉不住气了，就问小川军，你说把我留下有话跟我说，现在也没人，那么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。 将军，此次请你来到饶阳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，一是观操，二加深我们彼此间的了解，第三我们希望你和于军不要发生摩擦，应该朋友搭搭的。我希望张军能有个明确的态度，我们也好向上级交代。哎，他一字一板说得非常清楚。太原承蒙圣意，我领情不过。我看这几件事儿好办，我跟九只手预议的是，我们小名都是胡子，你别看叫什么保险队，那叫骗人。当今这个年月，在我们中国这块土上没有公理可言，谁胳膊粗谁力量大谁就吃饱饭，相反的就叫人给踩扁了捏碎了，这就叫弱肉强食啊。我张作霖就是这么一号人，但是我既是个人，我就懂得情义二字，损阴丧德的事我干不出来。于毅这个王八蛋他不义气，那是个白眼狼啊。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他这个人都干过些什么。张作霖就像扒小肠一样嘚吧嘚嘚吧嘚，把于毅这些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。小川笑眯眯的听着，听完之后他问张军，据你所说你跟于毅不可能携手喽？够呛，我不愿意理他，这小他妈不是人。我看不要吧，有那么一句话吗，和为贵人为狗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？过去的不愉快就叫他过去，从今之后你的他的应该朋友大大的，我看这样比较好。另外张军，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你对大日本皇军是个什么态度？我还没想好呢，冷静地想一想，我就要你这句话，这是把你留下的忠心。你要真叫我回答呀，我说实话，我摸不清你们究竟是好人是歹人，反正今儿个对我招待的不错，但是呢，我总觉得日本关东军杀人似乎多了一点，你们杀人就好像开玩笑似的，这个我不太欢迎。张军直出直入，痛快痛快，那些东洋人统统是败类啊，死了死了的应该的，你的英雄大大的我们佩服，只是一点，我们欢迎张军与大日本皇军携手共进，我们交个知心的朋友，张军如果有困难，日本关东军解囊相助，什么什么的统统的有。如果张军与日本皇军背道而驰，我们发生了不愉快恐怕就不好了吧，过去的事情我们不算账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就问一问你对日本皇军究竟什么态度， 愿意不愿意交个朋友？ 这小川君，我张某最爱交朋友，我们中国人也最讲义气，当然我也愿意和你们交朋友，但是可有一样啊，你们要想牵着我的鼻子走，抓住过去那件事没完没散，拿我当球说，那我他妈巴子可不干。岂有此理呀！朋友们就不存在着那些，应当彼此敬重。既然张军愿意跟我们合作，很好，你签个字吧。嗯，签字什么意思？哦，按中国人的话说，信义嘛，思凭文书，官凭印嘛。啊，你不签字，光这么一说，将来也没有个对证。我小川君，你是不是打算抓我的小尾巴？哎，没有没有这个意思，绝对没有，这个您尽管放心。签字的意思就表示真心实意，将来如果你自食其言，我们把这张纸一撕就等于作废了，你不必疑心。这小川郑重其事的从外边取了一个大皮包，打开之后拿出了六份签印带表格的纸，那上头有中国字，有日本字，张作霖不认字儿，看了半天有几个字还认得，什么中啊、日啊、一啊，这玩意儿他认得，他又抹不开，叫小川给他念一念。他盯着这表格看着，我这什么？这是方才你说的话，跟我说的话要记录在案，请你在这下边把手雅摁上。你不要多想，这就表示我们日本和你们中国的英雄达成一项草约，我们可以做朋友，可以互相帮忙。比如说皇军有困难，你的大大帮忙，你的有困难，我们的大大帮忙，难道你不愿意吗？张作霖站那没动，心里琢磨着，小日本就瞧好吧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，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欢迎来到2035，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》。和牧羊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真切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迈开大步就旅行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快把青春充满电。哦哦哦哦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约在欢呼雀跃那一天。我心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，昂扬屹立新世界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，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，为